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7集《惹不起的人》。 怎么了？ 林奇拿着筷子朝这边看了一眼，张嫂皱了皱眉，对林奇说话的时候语气恭敬。 啊，是老爷子，我听着语气好像挺急的。 听是老爷子，林奇手上的筷子也放下来，神色严肃。接过张嫂手中的电话，林奇跟林老爷子说了两句。 景轩，上去换件衣服，跟我出去一趟。 林奇挂断电话，肃然开口。饭刚吃到一半，就要放下，林景轩也知道事情不小。起身一边上楼一边询问， 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冯总的儿子在医院。 林奇拧了拧眉。风楼兰的企业要扩展，云城上上下下多少家族盯着他这块肥肉，林家能拿到这个合作机会不容易，眼下更是不能出一点差错。钱景玉受伤在医院，理应也该去看看的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两人到达医院，林老爷子在走廊，走廊上还停留着不少业内人士，一个个嘴上寒暄着，实则貌合神离。 爸，什么情况？ 林奇走近，压低声音。林老爷子朝病房看了一眼，浑浊的双眼讳莫如深。 那位钱小少爷在云城被人打了，我们跟封家的单子没签下来。 在云城被人打了？谁那么大胆竟敢在封家的地盘上打他？ 林景轩诧异的扬眉。不说封楼城这边，但是封楼兰这个疯女人，云城也无人敢惹。林老爷则摇头，不知内情的说道。 跟他一起被打的还有几个市井混混。 三人正说着，隔壁病房的一间门被推开，出来的不是风楼兰，而是风楼兰的助理。一群人瞬间呼啦啦围上去，风楼兰的助理一一打完招呼，才向林老爷子这边看过来，顿了顿。 林董，不知道你们可认识一个人？ 他面色有异。林老爷子心中诧异。 嗯，您说。 啊，是一个叫秦冉的女生，横川一中的。 风楼兰的助理眯了眯眼。林老爷子刚想说不知道，就看到身侧的林奇一抬头，沉声开口。 她怎么了？ 不瞒你们说，我刚刚听到风总打电话，就是他把钱少打进医院的。 他朝林奇略一点头，直接离开。林奇脸色微沉。林老爷子眯眼看向两人。 那秦冉是谁？ 林奇早些年就从林家分隔出来，宁晴将秦冉带回来的时候跟林奇报备过，但老爷子那边却是未曾透风的。毕竟秦冉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，林奇哪能这么点小事都往老爷子那里通报呢？以至于到现在，林老爷子都不知道秦冉这号人物。听完林奇的解释，林老爷子面色一沉。半晌后，林老爷子开口道： 哎呀，那个秦冉听起来没情与安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这件事儿应该不是他的错，那钱景玉早就盯上他了。 林奇顿了顿，最后叹气。 哎，爸，您放心，我没认他当妓女的打算。 当初秦宇来林家的时候，林家上上下下都认了他，就办了一场宴会。秦冉来之后，林奇因为各方面的考虑，没有这个打算。秦冉不知道他打了一群人，引起了诸多变化。此时的他正在校医室。今天的晚自习没有考试，去教室自习的人少， 程木给秦冉换了一杯茶放在他手边，看到秦冉还是捧着那本德语原文书时，他不由盯着秦冉的眼睛看了一眼。秦冉哗啦一声翻了一页纸，抬了抬眼。怎么？ 啊，没事，我以为你睡着了。 程木忍不住开口。我看书。秦冉手支着下巴，懒洋洋地回了一句。 是吗？ 程木瞥了他那本原文书一眼，不太相信。主要是他上学的时候也做过这种事，买过十几本刑侦书放在寝室里装逼，但事实上他一页都没有看完过。程木默默走开，继续沏茶。程俊瞥他一眼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他手敲了敲桌子，看向秦闪。 你有没有考虑换个兼职？ 秦闪估摸着他是在跟自己说话，抬了抬眼，随口问道。换什么？程俊端起自己身边的茶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，语气似乎很淡地说道。 叫技术人员。我们在云城还缺个技术人员。 嗯？秦闪也不看书了，他往后靠了靠，挑眉。 比你的奶茶店好。 程俊十分有耐心。秦闪一手摸着下巴朝他笑，灯光下的眉眼细致冷艳。那有钱吗？程俊的手顿了顿，他看着秦闪停了几秒，面无表情地说道。 你电脑技术怎么样？ 凑合。秦闪十分谦虚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不知道自己眉眼里的自信自意涌出。程俊把茶杯放下来，靠着椅背轻声笑了。 能凑合就行。 窦兆颖听见自己感兴趣的了，直接凑过来拉开一张椅子坐了下来。 哥给你开绿灯。 程木的手抖了一下，差点打翻手中的茶壶，不由自主地看了陆兆颖一眼。还要开绿灯？还是不了。秦冉却兴致缺缺地收回目光，这玩意儿枯燥。 秦小冉，机会就这么一次，你知道京城多少人排队做梦都想进来？ 陆兆颖挑着眉劝他。实不相瞒，京城好多人做梦都想挖我。 那 秦冉翘着二郎腿，陆兆颖被噎了一下，又神秘兮兮地开口。 你知道黑客联盟吗？我可以带你打入内部。 哦。秦冉捧起书，没兴趣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个鬼哦。 行吧。 陆兆颖再次被噎，他手撑着桌子偏头看程俊。 哎，俊爷，我是没办法了，你来吧。 嗯。 程俊嗯了一声，又觉得太冷淡了，他打了个哈欠解释道。 不用这么急，以后还有机会。高三生最重要的是学习。 秦冉侧着头看他，深感同意。我也觉得我得好好学习。 也对，你好好学习，说不定还能考个几分。 程木面无表情地看着几人，他不敢说话，只敢拿起手机，一条微信发出去。 你知不知道，既然有人拒绝了陆少的内部邀请，他以后知道了他拒绝了什么，会不会想回到今天把自己掐死啊？ 吐槽完，那边迟迟没有回应。程木收回手机，面色依旧麻木，只是目光却忍不住落在秦冉身上。这姑娘莫不是天生少根弦？跟俊爷陆少相处这么久了，竟然还没有感觉出来这二人身份其实不简单。秦冉继续低头看书，程俊却是想起了什么，递给程木一个眼神。程木跟着程俊身后出了校医室的门，停在院子里。 林思然说秦小姐好像跟人打架了。 程木知道程俊要问什么，低声开口。程俊摸出了一根烟，微微眯眼。 打架？跟谁？ 不知道名字。 嗯，进去吧。 第二天一早，林奇前一天回来的晚，宁晴起来的时候才看到他。一下楼，他发现林老爷子坐在楼下客厅。宁晴吓得整个人精神一振，他拘谨着下楼，手不由自主地握着。 啊，您怎么来了？ 主要是处理你那女儿的事儿。 林老爷子眼眸眯起，气势十足。宁晴背后一凉，老爷子叫秦雨，一向是雨儿，这声你那女儿饱含着浓浓的不悦。几乎没有怎么想，宁晴就知道秦冉肯定是又惹事了。秦冉接到林景轩电话的时候，早读课还没有下课。秦冉拉开卫生间的门，坐在马桶上。啥玩意儿？我要被人弄死。秦冉把耳机塞进耳朵里，手无意识地拨着耳机线，手中数了几个想要把自己弄死的人。那些人有是有，但也绝对不舍得弄死自己啊。林景轩抬头看了眼车外，声音放轻。 是冯家人，说多了你也不知道。我跟你班主任请过假了，你先出来，我在校门外等你，让爷爷先帮你把这件事解决了。 林景轩不知道秦冉是怎么打人的，可却清楚一点，风楼兰想要在云城碾死一个高中生，易如反掌，只能让爷爷先解决了。至于跟风家的生意，怕是悬了。秦冉坐在马桶上，想了很久，终于把秦锦玉这号人物想起来。他虽然脾气躁了点，但也不是随意喜欢动手的人。昨天那件事，他没有下狠手，秦锦玉那几人躺在床上休息两天就能爬起来了。却没有想到林景轩都找上门来了。想来那钱景玉应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直接关系到了林家的利益。秦冉想明白关键点，他拿着手机发短信跟林思然说了一声，就没有回班级，直接下楼去找林景轩。他不怕钱景玉，但昨天林思然在场，秦冉怕牵连到林思然。秦冉跟林景轩到医院的时候不到九点，林景轩直接带着他去病房。病房门是关着的，林老爷子在走廊。他去的时候，宁晴拿着花篮紧跟着他的脚步前来。 听婉儿说你最近要练小提琴，不要多分心。 林老爷子看向秦宇，略微点头。秦宇抿唇，不敢说其他的话。他跟老爷子接触不多，只知道这个人是一手创立林家的人，手段高明。在老爷子面前，别说宁晴了，连他都不敢多说多做。林景轩这个时候带着秦冉走了过来。 爷爷，这是秦冉妹妹。 秦冉这才知道林家还有个林老爷子。他十分有礼貌地开口。林爷爷，还没有见到人的时候，林老爷子就听过多个版本的秦冉。此时见到人，他上下看了一眼。这小姑娘身上穿着校服，袖子挽起，脸微微抬着，五官比秦宇要出色，眉宇间掩着一股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恣意。林老爷子微微应声，声音略显冷淡，转而看向林锦轩。 行了，你们都在门外等着，我跟锦轩进去问问冯总。 林老爷子这态度显然对秦冉不亲近。秦宇低头掩下嘴边的讽衣，不过也是一来就搅黄了林家的一桩大生意，老爷子哪里来的好感呢？宁晴找到机会走到秦冉身侧，着急地开口。 你怎么把钱少给打了？你知不知道那风楼兰道上有人，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 这些都是刚刚路上秦宇查了风家的资料后跟宁晴科普的。宁晴不太懂多大的世面，在他眼中风楼城跟风家人都是了不得的人物， 云城水深，这么多年他行事小心翼翼，就怕得罪人。秦善看了一眼手机，低头没有开口。宁晴还想说什么，却见刚进去没多久的林老爷子跟风总一起出来了。风楼兰眉眼间疲惫，却不掩精明干练。秦宇十分上道，十分有礼貌，并且乖巧。 风总， 风楼兰锐利的眼神瞥他一眼，很快收回，没有理会。 这风总一家除了钱少，行事都来风风火火，心高气傲，也就我爷爷能跟他说上话。 林景轩在秦然耳边低声解释。风楼兰知道自己儿子的德性，没有打算深究，正要让林老爷子他们离开，瞥到秦善的时候脚步一顿，开口道， 你是秦小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